时间很短，那么总希望同学们对佛教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佛教传到中国将近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正式的传入是东汉永平十年，那么也就是公元67年，那么今年是1991年，将近2000年的历史。传到中国了之后，实在说呢，早已经呢就是中国化了，也变成中国的本土的佛教了，与印度原来的佛教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佛教的本质是教育，而不是宗教，这一点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它是佛陀的教育，正如同我们中国孔老夫子的教育，很接近。那么释迦牟尼佛看看他的历史，他虽然是个贵族出身，但是对于这个政治可以说他这个愿望呢非常的薄弱，那么对于教育呢他非常有兴趣，所以年轻的时候到处求学，学业成就之后，这是展开教学的工作，那么与中国孔老夫子非常的接近，不过孔子呢，在早年是在讲对于政治上他有一番抱负，有一番理想，那么由于在政坛上不得志，这不得已才从事于教学。释迦牟尼佛恰好跟他相反，舍弃了政治，专门来从事教育工作，这个实在是非常之难能而可贵的。那么佛教呢，在今天，在全世界有4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世界。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宗教，它不是宗教，但是很不幸的变成宗教了，这个我们要知道，而且非常的普遍。佛教变成宗教的这个历史，我们仔细去观察了，大概不到200年的样子，因为它在清朝初年还是属于教育，变成宗教是在清中叶以后。那么这个是变成宗教，宗教的佛教。那么第二种呢，就变成学术的宗教，这个是日本呢提倡的。那么日本办了许多佛教的学校，将佛教的经典当作一种哲学学术来研究，变成了学术的佛教。第三种是非常非常不幸，大概最近20-30年才发生的邪教的佛教，打着佛教的招牌，那里面不知道在做些什么，那么有许多这些信徒听说这个学了没多久都神经分裂，都失常，那么这是造成了许许多多不幸的这个事情，这在从前没听说过的，这个最近20-30年来 在台湾，在其他各个地区，都常常听说到，常常见到，这个非常不幸。那么第四种呢，就是传统的佛教，就是佛教的教育，这个已经很少很少见了，已经确实是不多见了。那么我们要修学，当然是要修学这个教育的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因为他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是理性的教育，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去修学的。那么佛教既然是教育，我们怎么能够肯定它是教育？在民国1912年，欧阳靖吾先生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一篇讲演，那么这个讲演的记录在台湾也有流通，那个时候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他的讲题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这么长的一个讲题。那么在台湾，胡秋元先生曾经参与这个讲座，他对这个事情知道的很多，很深刻。那么这是欧阳先生呢，把宗教、哲学、佛法做了一个详细的比较讨论。实际上呢，我们从佛教典籍乃至于从佛教平常的术语里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譬如我们称这个出家人，我们称和尚，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称呼。和尚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清教寺。那么自称为弟子，这个只有在这个学校里面才有师生的这种称呼，师生的关系。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没有称他做上帝，没有称他做主，没有这种称呼，称他做本师。本师是根本的老师，这个意思也就是这种教学制度创立的这个老师，创办人，正如同中国过去读书人尊称孔老夫子为先师，至圣先师，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我们称为佛弟子，佛子是佛弟子，所以从称呼上晓得我们跟他是师生关系。老师跟学生地位完全平等，这个在经上一再说明的。菩萨是佛的学生，是在求学这个阶段上那个称呼。那么佛呢，等于说是一个学位的一个称呼一样，菩萨修学毕业了，拿到最高的学位了，那么就称他做佛。所以在这个佛教里面，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佛菩萨都不是神明，这个要搞清楚的。那么佛教教育，它教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要知道。 佛教教育经论上啊，我们常常看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常常看到这个术语。这个术语呢，就是佛教教学的目标。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古时候啊照着梵文字面上来翻的。如果就它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一个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是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啊。所以佛教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智慧的教学。人只要有了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啊，是这么一桩事情。那么究竟圆满的智慧要怎么得来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是从禅定当中得来的啊。所以他建立这个教学，在教学内容上呢，跟我们说的戒定慧三学，这是佛教教学的内容啊，戒学、定学、慧学啊。戒学是帮助我们得定的，定学这才能真正开智慧啊，智慧呀才是佛这个佛教教育所追求最后的目标啊，正是所说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智慧不是从思考里面可以得来的啊，要从禅定当中才能够得来啊，因为思考是意识啊，意识是属于分别执着，那不是真智慧。从思考里面所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这个要知道。智慧是不通过心意识的啊，换一句话说不通过思考的啊，那才叫做智慧。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做比喻，我们的心呢像水一样啊，念头呢就像波浪啊，念头像波浪，有念头啊，我们的心就不清净，我们心里面的智慧就失掉了啊。失掉了什么呢？失掉了照的作用啊。你看水在平静的时候，没有波浪的时候，像一面镜子，外面的境界它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所以心里面没有妄念的时候，这个心就像一面镜子啊，不但现前一切事能照见，它奇妙的能照过去也能照未来啊。所以这个不是神通，这是我们智慧的本能那么这样我们才知道佛教修学的那个关键枢纽就是禅定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绝对不是只有禅宗才修禅定啊，禅宗标榜禅定，那其他的宗派都不修禅定了吗？那就错了啊。无论哪一个宗派通通修的是禅定啊，但是它的名字不叫禅定 实际上呢是一桩事情，在禅宗里面叫禅定，那么在天台叫止观，那么在这个华严宗称为法界观，这个净土宗称为一心不乱，密宗称为三密相应。它名词啊，它每一个宗派有它的专有名词，实际上呢都是一桩事情，绝对没有二桩事情，也就是说，修定的方法，方式不相同。我们常讲法门呢，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不相同，通通修得禅定。这个净土宗的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啊，禅定就是一心啊。这个定的定义，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完全依据《金刚经》。六祖是从《金刚经》开悟的，所以他的理论基础多半是以《金刚经》。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么六祖把他说的简化了一点，叫外不着相。我们对于外境一切不执着，这叫禅；内也不动心，这个叫定。那么由此可知，禅定呢，不专专指这个打坐。打坐是修禅定方法的一种，初学的时候这个很有受用，从这入门。那么到甚深的修学呢，那就不是了，像我们在华严经看到玉相长者，这是代表一个修禅定的，他那个禅定在哪里修呢？这佛经里面讲在世禅，这个世禅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市场最热闹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那里逛街，在那里游玩呢，那是有禅定。那是定慧呀，等修。你比如到这个市场，看看这个新的产品日新月异。你到那去参观，去欣赏，知道这个日新月异的东西，这是智慧。你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你看了之后怎么呢？不动心，不起念头，不着相，这就是禅定。我们凡夫见了呢，见了就动心。哎呀，这个不错，喜欢的，我也想买一个。他动心了，他去看的时候不动心，人家去看是在修禅定。所以市场里面是修禅定的道场，这个电影院呢、跳舞厅呢，都是修禅定的道场。他不是跟我们一样去娱乐的、去麻醉身心的，人家去练功的，这个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华严经》界那是高级的禅定呢，那个盘腿面壁是初学，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一定要晓得禅定真实的定义啊，《金刚经》上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就是不着外相。外不着相，内也不动心，这个是修禅定。所以净土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也是这样的境界，净土是用念佛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那么由此可知，就是手段方法不相同，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佛才跟我们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要记住。假如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不平等的观念，这个法门殊胜，那个法门差一点， 那你们想想看，你们有没有着相？你们有没有动心？这一着相一动心，定就没有了吧？啊，还是在妄想分别执着，那是凡夫。啊，所以真正修行人，不管修哪一宗，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他心清净。啊，他心里面不着相，不着相，万法平等。不着相，万法也如。啊，这个叫真修啊。那么我们着相、分别、起心动念，这是错误。啊，把这些错误的心理、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行就是行为。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那么诸位就知道了，这个修行是功夫。啊，修行在哪里修呢？在起心动念处修。啊，我这个念头是正还是邪？啊，是善还是恶？这个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是严格而论呢？善恶邪正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真心立念呐，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啊。啊，六祖说的很好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个一物就是念头，本来没有念头，啊，哪来的这么多妄想，这么多杂念的？啊，诸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人家心清净，没有念头。啊，凡夫为什么变成凡夫呢？凡夫念头太多了，妄想太多了。啊，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啊，把这些妄念去掉。啊，离开一切妄念。我们的生活那就是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离开一切分别执着，诸位想想，哪有六道的，哪有十法界的，统都没有了。啊，六道十法界都是从分别执着里面发生的。啊，你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有什么十法界，有什么六道轮回呢？没有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华严经上有个名词，这名词是假设的，不得已而说的，叫一真法界。你就入了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是佛一个大菩萨的境界。啊，那么佛教的教学希望我们达到这个境界。《华严经》里面讲的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净土经论》里面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法界。啊，这都说明我们佛教啊教的是什么？啊，是戒定慧三学。啊，定是枢纽。是最重要的一环，戒是手段，以这个手段达到禅定。那么戒呢，一定是戒自己，不是戒别人。啊，佛所制定的戒律是让我自己遵守的，不是叫别人守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我们处处啊看到别人破戒了，别人没有守戒了，自己戒律再清净，那么试问你能不能得定的？你不会得定的。为什么呢？你心里很烦恼，你有分别之看，这个人破戒，那个人不持戒，你就很痛苦，你得不到定。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管别人，只管自己。我自己有没有持戒？ 别人持戒不持戒与我通通没关系。那六祖说的就更好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这个样子容易得定，才能得清净心，才能得平等心。啊，天天看到别人毛病，看到别人过失，就是自己分别执着在那里起作用。啊，自己修行的功夫不得力了，控制不住。啊，见色闻声就起心动念，外着相内动心就完了。啊，那个戒持的再好也没有用。啊，不能得力。只可以说呢，世间的一个好人、善人，啊，他的功德就如此而已，啊，得到世间的有漏福报，啊，不能得定，啊，因此，我们讲到这个持戒戒地区有世间的善戒，有佛法的善戒，佛法善戒跟世间这个善戒，在方法理论上都不一样。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的，啊，这个样子持戒才能得定，定才能开慧，啊，那么三学从哪里下手？啊，三学是教，就是佛菩萨对于我们的教导，啊，是我们佛这个佛陀教育里面的课程。经典虽然很多，归纳起来就是这三个部分，啊，经藏、律藏、论藏，啊，经藏是讲定学的，律藏是讲戒学的，论藏是讲慧学的，所以三藏经典内容就是戒定慧三学。啊，那么我们从哪里下手？这个是修学关键的所在了。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三福，这个是修学的基础，也就是入门之处。啊，三福有三条，在结论上佛告诉我们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这两句话说得很严肃了，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换一句话是一切诸佛他所修学的正因，啊，因此这个三福啊绝对不是仅限于净土宗的，啊，通于各宗各派无量法门，啊，只要是佛法都是以这个为根基。啊，三福第一有四句，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换一句话说，佛教教育教我们从这做起。啊，从孝亲尊师做起。啊，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孝亲尊师呢？原来孝敬是信德，佛法终极的目的是要明心见性，就见性成佛。啊，慧就是见性，见性智慧就开了。啊，怎样才能见性？性是信德，必须要用性德来开发自信。啊，这个性德孝敬就是性德。那么三福里面第一福就是地藏菩萨，啊， 地藏菩萨所代表的。啊，地是大地，啊，藏是宝藏，大地里面有无尽的宝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要依靠大地。啊，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全是大地供养的。佛用这个地来代表我们的心地，啊，表这个意思。我们心地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才艺、无量的德能，啊，就好像这个金银宝藏啊，在这个地底下埋藏的这个矿产呢，啊，开发出来，那就得无量的财富了。啊，那用什么工具来开采呢？孝敬，这是工具。啊，所以《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呢。我们学佛首先要学地藏，啊，也就是三佛里面的第一佛，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第二佛呢，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慧矣。啊，那么这是戒定慧三学，戒学。啊，前面第一幅里头三学都没有，是基础。三学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啊，那好比我们念书，那是幼稚园。啊，到这个第二幅啊，这就上了小学了，啊，这开始学戒学了，啊，那么戒学里面第一个是受持三规，啊，三规呀，啊，是把修学的总纲领、总的方向教给我们，这叫传授三规。啊，就是把修学的总纲领啊传授给我们。那么从此以后，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性相显密，都离不开这个纲领。啊，那么这个我们通常讲叫三皈依。三皈依，我想许多同学都知道，也许你们都曾经受过了，啊，但是那受的呢，我想很多都靠不住，啊，为什么呢？那是形式上的受，实质上的还没有受过，啊，并没有接受，啊，那形式上做个样子，那没用处的，啊。三皈依是皈依三宝，啊，这个三宝叫佛宝、法宝、僧宝，啊，三宝在哪里呢？三宝在自性，啊，所以要知道，这个三皈依是皈依自性三宝，啊，不是外面的，啊，这个才真正有用处，啊，这个也是佛法教学。叫我们非常佩服的地方，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跟他学，要叫我们在自性里面去觉悟，啊，所以他没有牵着我们鼻子走，他叫我们自觉、自悟、自修、自证，啊，的的确确是教给我们顶天立地，不依靠任何人。这是佛法教学最殊胜的、最伟大的地方。那么佛就 就是自性觉，不是觉悟的意思啊，是自性觉，觉而不迷啊。皈依，皈是回头，在从前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迷惑啊，都受外境欺骗。我从今天起我要觉悟，我不再受外面境界欺骗了啊，我应该觉而不迷啊。所以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以自性觉，这个叫真正皈依佛。这是诸位要晓得的啊。佛也是指自性法宝啊，自性法宝是什么呢？真知真见，法华经上讲的入佛之见啊，也就是说对于宇宙人生你有正确的见解，有正确的思想啊，把错误从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以正确的想法看法，这叫皈依法啊。僧也是自信僧袍啊，僧里面含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和净的意思啊。所以僧团叫六合僧团啊，我给一切大众相处要和平啊，平是平等，和是和睦啊，与一切众生呢要和睦平等的相处啊。所以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啊。所以佛弟子修什么？修觉正净啊，觉不迷，正就不邪，净不染啊，这是叫真正的三皈依啊。所以依照这个纲领来修学啊，我们的心地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觉悟，我们的思想一天比一天纯正，这是我们修学真的得力了，真正的得力了啊。假如学了佛之后还是迷惑颠倒，还是邪正不分，那完全错了啊。那么这是讲受持三皈依，第二条就把这个刚修学纲领呢交给我们了啊。知道这个纲领了，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戒学做起啊。持戒用现代化来说就是守法啊。守法我们要懂得这个戒法理论的精神，要懂这个，而不是在戒条上啊。为什么呢？那个戒条是讲的四项啊，它会随着时代会变，随着地区会变啊，因此不能够执着于条文啊。你比如现在这个许多法律条文为什么过几年要修订一下啊？修订说就是因为它不实用了啊，但是它的精神决定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你要懂得戒律的精神啊。戒律的精神只有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整个戒学的精神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戒律条文，那是3000年前印度人的生活环境啊，适合于那个环境所建立的啊。 这个东西传到中国来就不适用的、啊、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跟印度人完全不同，那么到中国来之后，这些条文就要加以修正。啊，精神不变，条文修改了。啊，什么人修改呢？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百丈禅师。你看，马祖见丛林啊，百丈见清规呀、啊，啊，立清规。啊，清规是戒律的本土化。是戒律的现代化，啊，依照我们本土，依照现代人生活方式加以修订，啊，这个样才能行得通啊！啊，这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的，啊，现在出家人，啊，还念呢这个经典里面的戒律，那是纪念的意思，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祭祖先。你看祭祖先那个祭器啊，就是用的那些用具啊，都要用古代的，用他从前用的那一种的，啊，这是表示敬意，表示不忘本，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叫我们还用那些东西。啊，时代天天在进步，啊，怎么可能去用那些铜器呢？啊，用那些青铜的，那个时候过了时代了。那么祭祀的时候还要用这个东西，哎，这是表示纪念从前人他们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哎，所以我们今天展开这个大藏经，读这个戒律条文，那是一种纪念，啊，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们弟子们生活的状况，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些条文在现在通通都不适用了。啊，除了有一极少数的所讲根本戒，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个用得上。除此之外的时候，几乎都用不上了。啊，我们生活方式不相同。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戒律的引申就是守法。啊，佛是老师对我们的教戒。我们要遵守国家的宪法，啊，里面在美国州有州的法，县市有县市的法规，这通通属于戒律，啊，除了这些法律之外，风俗习惯道德观念通通都属于戒律，啊，因此我们到一个国家地区要守这个国家地区的法，要尊重这个国家地区的这个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啊，在哪一个时代要遵守哪一个时代的。啊，所以佛法教育是活的，不是死的。啊，适合于任何一个时代，适合于任何一个地区环境。啊，守法。我们心就很安了，啊，这个身心安稳呢，这才能修定啊，啊，所以这个是修定的手段，啊，没有说是不守法的人他能够修定，这不可能的，啊，能够得定的人一定都是守法的人，啊，这个叫因戒生定啊，因定则开慧了。那么到第三福，那就是属于定慧了。啊，所以第二福偏重在戒学，第三福啊就定慧具足了。啊，首先教给我们发菩提心。啊，什么叫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就是于一切法再也不会迷惑了。啊，那么从一般来讲呢，讲的比较落实一点呢， 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其实这是菩提心的作用。啊，真正觉悟，一定希望我的觉悟达到圆满。我现在虽然觉的程度还不够，还不圆满。啊，成佛这是圆满的觉悟。啊，自觉之后，我一定愿意帮助别人觉悟。这个帮助别人觉悟，就是下化众生的。啊，换句话说，你学成之后啊，一定要教别人。啊，欢欢喜喜的去教别人。啊，上求下化。啊，换句话说，还是教学的事业。啊，这个佛教是彻实彻宗的教育。啊，第二句，深信因果。这一句意思很深很深。啊，我们一般讲因果，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讲得很浅显。啊，我们初学的人都能够理解，也都能接受。啊，那么他把这个深信因果摆在第三条，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这个三条，第一条啊是人天福报，第二条呢是二乘福报，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的，第三条啊是菩萨福报。啊，因此当了菩萨了，都超过声闻缘觉了，难道还不知道因果吗？佛还要跟他讲深信因果，那这个因果就不是普通因果了。啊，菩萨还不知道的，啊，还不能相信的，这佛在劝他了，那不就到底是什么因果呢？他这个话呢，是说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啊，《观无量寿佛经》叫人干什么？叫人念佛求生净土。所以我们才明白佛说这一句话的真正的用意。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因果啊，许许多多的菩萨都不相信，都不能接受，所以佛在此地劝一切菩萨深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是这个意思。那第三句劝勉我们要读诵大乘经典。啊，三福总共有十一句。啊，第一佛里有四句，第三佛四句，第二佛三句，总共十一句。十句是自己修学的，都讲自己，只有最后一句是教我们呢要教化众生，就劝进行者最后这一句。啊，自己成就之后要劝别人，要教导别人。啊，所以合起来说是自行化他，十句是自己修行，最后一句才是教化众生。啊，所以要问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这个地方学起。啊，这些都是跟诸位同修介绍原则。啊，那么实际上佛法经论这么多，宗派这么多，法门这么多，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啊，正如同啊，像学校一样，学校有这么多的院系，我想到学校来念书啊，我选择哪一个院系？这个情形完全相同。 啊，所以佛法无量法门不是叫你通通都学的，是让你在里面去选择。啊，那么选择必须要依据自己的程度，啊，依据自己的爱好，依据自己的生活环境，啊，我的生活环境不妨碍，啊，甚至有助于我生活环境的，啊，我很喜欢，我程度也行。也能够接受得了，那么这样的选择，你得受用啊，就很快，很方便。啊，如果选择的法门与自己的根基不相合，程度不相合，那么你修学起来就会有困难。啊，那么你要问哪个法门好，哪个法门差一点，给诸位说，门门都好。没有一门不好，啊，像你们这个学校所开的课系，你要说哪个课系好，哪个课系不好，这话不能这么说法。啊，为什么呢？每一个科系对于这个社会都有很大的贡献，啊，这个社会群体少一个科系，这个社会里面就产生了问题。啊，这佛法也是如此，门门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每一个法门都好，每一个宗派都好，啊，选择自己欢喜、适合于自己修学环境的，缺一个。啊，如果要问，所有东西里面最容易的、最简单的，啊，那我就给诸位介绍，这个净土宗是最容易、最简单的。我现在选择这个，就选择这个，为什么呢？我怕麻烦。啊，我喜欢简单。啊，所以喜欢繁琐的，有繁琐的可惜；喜欢简单，有简单的可惜。啊，任凭你选择，啊，成果呢都一样。啊，通通都是能得定，都能开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选择我这个法门，我对其他法门必然是赞叹。啊，我是由衷赞叹。我看到人家参禅的、学教的、啊学密的，我非常喜欢，我很尊敬。啊，他们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学呢？我程度不够。啊，我学教，教太繁琐了，经典太多了，要念那么多书，哎，我觉得受不了。啊，学禅呢，我不是那个根基，我这个烦恼断不了。啊，这是真的，禅要断见思烦恼，要破尘沙无明，我自己感觉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烦恼习气很重，啊，没这个能力。啊，学密呀，那个密度很长，我记都记不住。所以这个法门呢，阿弥陀佛四个字很容易，我一下就学会了。啊，所以我对他们非常尊重。啊，我不如他们。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看看《华严经》上53参。53位是这个善知识，每个人修学的法门不一样，没有一个不是自己谦虚啊，尊重别人，这个都是心得流露。啊，确确实实是如此。啊，决定没有回报，啊，没有这个自赞回他，那是。犯戒的，那是很大的错误啊！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首先建立良好的修学态度啊，因为佛教的经典很多，很丰富啊。这个净土宗啊，它的经典最少啊，它只有 五金理论，啊，我们现在印出来就一册，啊，净土宗全部的经典都在其中，啊，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得了啊。任何一宗，这个典籍啊，都比我们要多很多倍。啊，年轻人行啊，这我这个年岁大了不行了，消化不了了。啊，禅宗虽然讲不离文字，教外别传，他不离文字，他的文字比哪一宗都懂。你们去看看禅宗的语录，自古以来祖师语录。啊，任何一宗的这个典籍都没有禅宗多。啊，不离文字，文字特别多。啊，那么这是把这个下手，啊。从哪里入手，怎么样选择法门，都告诉诸位了。啊，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宗派多，法门多，啊，可以随自己意思去选择。那么选择了之后了，这怎么修法？说在讲呢，真正修学，一定要依靠老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师承，你们有一个好老师来指导非常困难啊。说无师自通的古今找不到一个啊，都是有师承的，一定要找一个老师来指导，这个就问题就严重了啊。在从前呢，找这个好老师善知识啊，还不难找。现在呢，不容易了。古时候怎么不难找呢？古人自己学问德行成就之后，啊，当然那就跟佛的教戒一样，你成就之后，你要教化众生，要弘法利生。弘法利生要有缘分啊，没有这个缘，我到你家去，哎，我给你讲经说法吧，那你说我不喜欢听，那这个不就是找自讨没趣吗？啊，这个是自己找侮辱啊！啊，所以师道啊是尊严的，知闻来学，未闻忘教啊，没有说到那个地方去教的，没有。是来求学，说是要你来求的啊，这个什么，这是你真正有恭敬心啊，你会能得到东西，是来求学的啊。因此老师又不能宣传啊，又不好意思去找人教，那怎么办呢？这就闭关吧啊，山上就住茅棚吧。所以你只一打听哪一个人闭关，哪一个人在住茅棚，这就是善知识，这就是高人，你就找他亲近他，就准没错啊。他如果没有能力教你，你可以把他关房打开，跟我一道出去参学，你也不够资格住山，不够资格闭关。所以那个闭关呢，跟住山住茅棚啊，就是等于跟大家宣布我已经毕业了，我的修学已经圆满了，我有资格教化众生了啊。现在没有缘分，没人找我，我在这里修心养道啊，等待机缘，等待别人来请我下山，就这个意思啊。现在不行了，现在一剃头啊就要闭关了，那什么都不通的闭关了。他闭关了，他说我闭关用功啊，我在这里修行，那就糟糕。从前是学毕业才闭关呢，现在是刚刚一开始学就闭关了，那个问题严重了。所以今天闭关住茅棚不一定是高人啊，古代这个闭关住茅棚决定是高人啊，是这个参学人参访的对象啊。那么现在标准没有了，这善知识到哪去找去？你要想找个善知识，你到外面去，哎，我是善知识，他也说我也是善知识，到处都是善知识啊。究竟谁是善知识呢？ 确实混淆了。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时代病。啊，是我们找不到真正善知识的。我们到哪里去求学？啊，思道啊，古来人常说，可遇不可求啊，是缘分啊，师生地缺是缘分。你对于善知识要没有仰慕之心，没有极度的恭敬心，你学不到东西啊。所以为什么要尊师？老师绝对不是要求，哎，你一定要尊敬我。如果这样的老师，那不值得人恭敬。不是老师要求你恭敬，是因为这个静心来学道啊。老师看到你这样